我们先讲第一段哦，第一段呢、啊，它其实当然我们再退一步好了啊，应该这么说，我们其实有一些新同学哦，我们现在啊，这个给大家一些 briefing，就是我们现在讲到什么呢？我们现在讲到了，其实是《楞严经》里面很重要的一块，是有关于开悟的。开悟在楞严嘛，所以楞严其实是在教我们开悟。我今天想说，哎，我把这一段呢、啊，稍微跟你们再复习一下。我觉得旧同学都未必整个弄清楚了。你看看啊，整个楞严经啊，分成三个部分，你再去想啊。第一大段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学的，前面的三分之一啊，是在讲理观，就是在跟你讲道理，要帮助你开悟。好，开悟想要开悟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在学的这一段，就是告诉你啊，其实万法无生，所有一切万法，我们认为真实的万法，其实根本不存在。你如果了解了这个东西，那恭喜你，你开悟了。所以为什么说开悟在楞严？而楞严经里面有关开悟，真的是这个事关开悟啊，非常重要的一段，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经过的这一段，马上就要完了，可能在2个礼拜就要讲完了。我们挣扎了好几个月呢，是不是？就是这一段，所以它其实整个就是在讲什么？讲无生，万法没有办法被生出来，但是我们有没有感觉它好像真的存在？有啊，你的业力让你感觉它真的存在。所以刚刚 Carita 用的那个例子非常好，就是 VR virtual reality，你进去，你看你好像站在悬崖旁边，你是不是哇，手心脚心会冒汗，你根本就你可能坐在你家的沙发上，你为什么脚心手心会冒汗？你明明站在自己你的客厅的地上，因为你有感受。哦，你的业力让你感觉哇，你感觉你进去那好真实哦，你马上就要掉下去了。那你明明站在你客厅的地板上，你敢不敢往前走？你不敢走，因为你再往前走你就掉下去了。但事实上你会不会掉下去？你不会啊。所以这整个例子我觉得是很棒的，就是在告诉你第一段，他就告诉你说，其实色法是无生的。你看啊，佛陀其实很慈悲，不停地讲，不停地讲。他先告诉你六入啊，又告诉你12处，就是我们的六根六尘，再告诉你我们的六识啊，十八界，全部 都是无声的。前面还讲了五蕴是无声的，他还不过瘾，还怕我们，不是怕不过瘾，是怕我们还不够懂，再把它重新分配变成七大：地、水、火、风、空、根、识 色法也讲，心法也讲，也就是说，尽其所能，你能够了知的，对于我们来讲存在的这一切万法，都包括在这里面了，全部都是无声的哦。所以你就会了解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怎么会我学到这边了？我每次都提醒大家，《楞严经》很长，它是一部开悟的书啊，也开悟的经，像一个大的森林，你走进去，你一定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搞清楚你走到哪里了，否则呢，你走到前面会迷路。连出都出不去，好，所以又开始提醒你哦。那我就想起来，我自己是在理观当中，我在理观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告诉我万法无生，而且佛陀是一个一个一个把它拆开，万法拆开各种不同的元素，一个一个用逻辑来证明这个东西是无生的，是生不出来的。哦，你只要知道万法无生，那你知道嘛？所有东西都不可得嘛。那这样子你开悟了，你开悟之后啊。整个理观就是在帮助你开悟。那么整个楞严经啊，大概它分成三块，但是理观我们在上的这个理观呢、啊，是占了大概二分之一，楞严经的二分之一大概，它分成三大段，但是最大的一段也是最难的一段，就是我们在讲的理观，就是在跟你讲硬道理，在讲实相。哦，在告诉你到底宇宙人生的真相是怎么回事？哦，空性如来藏到底是在讲什么？其实它重点是在如来藏。哦，这个，而这个二分之一啊，就整个楞严经大概差不多一半是在讲理观。我们现在啊，理观大概超过了，我们讲的已经超过一半了。 而且现在是比较艰难的 一部分，因为比较枯燥，哦，是硬道理，但比较枯燥。这一段大概在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上完之后呢，接下来还是理官，但是会比较有趣。那我还比较有把握，大家可以坚持的下去，所以我很开心啊。为什么今天在后面，在这个部时间点会有个小小的考试？就是我第一个，我想先确定我们过去两年大家是有大概有一点概念的，我们所学的东西有概念。那么我现在发现每个人不但有概念，而且都学得很扎实。好，那就我知道了。接下去剩下那一半的理官，及不到一半的理官，那我相信我们绝对可以完全的把它克服。哦，理官上完之后呢？就剩下世修，世修啊，在讲杀盗淫妄啊，不能杀，不能盗，不能淫，不能妄，不然的话，你就在生死轮回里面出不来。之后呢，哎，教我们很重要一个东西哦，怎么布置我们的道场，然后啊，讲楞严咒啊。世修的这一小段其实很短，几次课可能就上完了啊。现在他们 Carita 他们小班在上这一段，之后呢，就在讲六道啊。各种天人啊，地狱啊，哦，各种不同的道啊，里面是什么样一个状况？之后啊，会讲这个佛的果位，不同的菩萨的果位啊，菩萨的果位，最后究竟成佛是怎么回事啊？还最后再讲五十因魔。其实世修跟那个正果啊，及五十因魔那一段，说老实话，即使没有老师上课，你如果用功一点，自己看，我想都有机会看得懂。所以我们啊，把理观整个学完之后，楞严经基本上，楞严经啊，我有把握说你已经学会了。哦，所以就是要鼓励大家，我们啊真的是 almost there。哦，最艰难的部分头啊，在两个礼拜就生出来了。如果是生小孩，那剩下一半的理观是肩膀出来，那之后就基本上哦，这个势如破竹。所以要先鼓励大家一下。那么讲到这个地大哦，刚刚这个慧玲有讲啊，这个色。怎么会讲到这个色啊跟空又是怎么回事啊，这个东西啊是它是有铺陈的。慧灵的那一部分其实会带出 Carita 的这一部分。他告诉你啊，整个地大、啊、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其中的色法，它其实就用色法来代替色。哦，色啊，色是什么？你看不是色就空嘛。色跟空是不是一个我们是一个相一个配不能讲配套，是一个相对的，对吧？是一个二元，不是色就是空。就像你讲，不是明就是暗，不是黑就是白，色对面是什么？是空。那么他告诉你啊，色跟空，你看我们所有的色法，要不然就是色法，要不然就是虚空。你眼睛看到的什么是色法？不是色法就是虚空。但是他告诉你啊，你看看我们是不是之前曾经讲过，色法跟虚空两个要同时并存，是不是？因为你只有虚空，你没有虚空是显现不出色法的，你没有色法呢，你也显现不出虚空。哦，这个概念我们以前讲过，大家应该都还记得。所以他现在就告诉你啊，色跟空两个互相生不出对方，色也生不出空，空也生不出色。他就用再次来告诉你，他说你看色法啊，一个大地，我们上星期一的那个金刚经不是才在讲吗？整个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是一个一合相，对不对？是不是就是所有这些微尘，哇，全部结合在一起，那个尘越结越大，最后变成一个世界，然后小千世界、中千世界、大千世界。所以他告诉你，是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啊，其实啊，把它一直分析啊，把它碎掉。所以一直把它分析分析拨开，最后变成微尘，微尘还可以继续再拨开啊、哦，变成极微尘，最后呢变成灵虚尘。你灵虚尘再分析啊，最后拨到最后实在没有了，是不是就虚空了？啊，他就说，哎，如果灵虚尘一直分析变成虚空的话，那虚空是不是合起来是要变成灵虚尘？但是你想想看。虚空你再怎么合也不可能变成灵虚尘嘛，对不对？一个是色法，一个是虚，一个是实的，一个是虚的。你这么多的虚，再多的虚空也没有办法变成 一丢丢的色法嘛。那你就算色法最后能吸成空，那空也不能集成色啊。既然空不能集成色的话，那色肯定分析也不会变成空。 所以他就告诉你啊，色也不能成空，空呢也不能吸出色，这两个东西啊，根本就是不可得。所以先告诉你，色法是生不出来的，虚空也没有办法被生出来。那你就告诉你哦，色法是无所得的，是无色法是怎么样无生的，自己也生不出自己，虚空也生不出色法，也不可能莫名其妙出来，这就是之前讲的非因缘非自然，是吧？所以色法不可得，这是第一步。那第二步呢？第二步啊，其实是这里面的重中之重啊。所以这个他在讲什么，说啊，这一段呢，我都很建议大家，希望大家把它抄下来啊，贴在自己的车子上面，或者写一张小纸条，放在自己的皮夹里面，或放在自己经常看的书里面。性色真空，性空真色，清净本然，周遍法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寻夜发现。这几句啊，你把它背下来，你没事坐在那里静坐禅修的时候可以稍微参悟一下。他其实在讲什么，他告诉你啊，如来藏就是我们最原始的这个状态，这个如来藏其实就是一切的实相。它是什么一个状态呢？它是性色真空，性空真色。如来藏中有色水火风空根识，我们说地水火风空根是将所有的万法全部拆掉，又变成地水火风空根是。那这地水火风空根是啊，其实他告诉你就是含藏在如来藏中。这个如来藏，但是你不要把它想成如来藏是一个盒子，里面有七个元素，地水火风空根是，你千万不要这么去理解它。你这样理解的话就弄拧了，你就永远没办法体会空性。他告诉你如来藏啊，就是我们原本具足的这个佛性啊，或者我们万法所具足的这个法性，它啊就是没有形没有相的，你看不到也摸不着。但是它是尽虚空遍法界，周遍法界，没有 boundary， 是没有界限的，无所不在的。你要先第一步先认知啊，这个如来藏无所不在啊，但是呢它无形无相。你如果到这个如来藏啊，你只证得它无形无相无所不在的话，那不够到位啊。你只证得的就是说你只理解的，或者说这实际状况的一半而已。这个如来藏如果无形无相，也没有人知道它在哪里，也没有人知道它是在干嘛的，那是不是没有用？所以啊，这不是完全的一整个实相，这只是其中的一半。哦，另外一半是什么？它会随啊，它会随各种的缘分啊，各种的因缘啊，或者各就是缘分或因缘，会显各式各样的相样相貌，或各式各样的用途。你要知道，体相用一定是合在一块的，你不会只有体而没有相跟用，只有体。你只有一个法身，那没有用啊。那只有你自己可能感觉到你的法身，没有任何众生，也没有任何你以外或其他的众生能够感觉到你或受用到你，那没有用啊，是不是？所以体相又是合在一块的。那么他告诉你哦，这个如来藏它可以变现地，它也可以变现水，它也给地变现地水火或风或空或根或湿，随便变现，随各种因缘变现。但是重点来了，我们的因缘因为是染缘，我们阿赖耶识里面那个种子太污染了，哦，我们有各种的杀盗淫妄的业， I'm so sorry， 没办法，这些东西种子成熟的时候就出来了，我们可能就会受到这个色身的挚爱啊，有了色身怎么办，就会生病啊，就会老啊，就会死亡啊。你看我这两天感冒，我就觉得我身体很酸痛啊，然后什么事情都做不出来，没有精神啊，非常的不 就是说完全的非常没有效率啊，怎么办？没办法，我这就我的业力哦。生病是小的，你万一得大病怎么办？真的没办法，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染缘污染的缘分，这就是我们众生啊，我们的业力，那个 业力的这个果报体，没办法，你就是得受哦。但是 如果今为而且我为什么在这个梦境里面就是得受呢？就像 Carita 刚刚讲那个 VR， 我就不知道我在梦境，我不知道我在梦境之中嘛，所以我害怕，我站在那个悬崖旁边，我好害怕，我怕我掉下去是怎么得了？不敢动啊，对不对？我觉得那墙在我前面，墙是实在的，我穿不过去啊。当我觉得我穿不过去的时候，我就肯定穿不过去。你知道很多时候啊，是我们的心理障碍让我们没有办法完成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所以说啊，我们凡夫啊，是因为看见而相信，但是圣人呢，他是因为相信而看见。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差别，染缘与净缘的差别啊。而佛菩萨们呢，他们是净缘啊，他这个地水火风，他就是净虚空变法界，他哪里需要他就呈现出这个非常自在的地水火风空跟事，没有什么障碍。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妙用，就是因为他完完全全开悟了，他知道这些地水火风空跟事这些万法是真空的。什么叫真空？什么叫做性色真空？性色真空的重点在真空二字，它告诉你如来藏性所呈现的色法是真空的。这个真空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凡夫所看到的虚空，也不是二乘人所认知的这个偏空。二乘人的空是怎么样的一个空？只要把色法给灭掉之后才见到的空，它也不是二乘人里面的空，它所见到的是真空。这个真空啊，不是断灭哦，它不是空无一物哦，它反而是含藏一切的可能性。这个是真空，你爱怎么变就怎么变，你爱怎么现你就怎么现，这个是我们所说的真空。所以他告诉你，如来藏性的色法所呈现出来的色法是真空的。而性空真色呢，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本性是真空，它的体性是真空，所以你就能叫它为真色啊。如来藏性所显现出来的这个色法呀，它是体性是真空的，所以它所显现出来的这个状态也是真色。什么叫做真色？就不是我们凡夫所认为这些真实存在这个有挚爱性的色法。哇，有一个墙它就是挚爱性，我过不去。佛菩萨他们因为开悟了，知道万法无生，知道这些东西全部是如来藏所变现的，它是真空的。因为你领悟到这个真空，你就随着你的愿力现妙用，现大用，真空妙有。这个妙有是什么？妙有不有，不爱真空，还记得吗？如果妙有真有的话，你就妨碍真空了，你就妙不起来了。因为妙有非有，它不是真实的存在，它是一直不停的随缘在变现。但是你要知道哦，如果你是净缘的话，你随着你的业力在变现，那十方国土可以含藏，就是可以就在你的一毫指之间啊。那个弥勒巴尊者为什么可以一跳就到牛角的那个牛角里面？因为他们已经破了二元，超越了二元，已经没有大跟小中间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部分你听懂了，你就能够真正去觉受什么是性色真空，什么是性空真色，就是如来藏性啊，如来藏所显现出来的这个色法它是真空的。既然是真空，它的体性是真空，它就能够随缘变现各种不同的妙用。这样子的一个妙用，一个妙有，我们称它为真色，不是凡夫的这个色相啊。我们以为真实的这个色相，也因缘生灭的这个色相，也不是我们应该这样讲。凡夫不要讲因缘生灭色相，凡夫我们认为它这个真正有挚爱性的色相，真实的色相，也不是小乘人灭色取空或灭空取色的这个色相。啊，所以它是真空妙有，性色真空，性空真色。那么他在《 多，因为佛陀想说这八个字你大概听不懂，有再多加十六个字来形容，清净本然周遍法界，这八个字就是在讲我们的如来藏性，就是在讲我们的这个如来藏的那个体性，原本空寂的哦，是真空的清净本然周遍法界，是在讲这个性。那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呢，是在讲这个相用。所以清净本然周遍法界前面八个是在讲体性，后面随众生心应所之量是在讲相用、哦、体性相用结合在一起，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实相如来藏。寻夜发现，他告诉你所有一切你认为它好像变现出来，其实都是循着我们的业力而发现的。如果是随着净缘清净的缘分、哦、就是我们讲的真空妙有现的是大用，但是随着我们这些凡夫啊，我们凡夫这个污染的缘分啊，它现的是什么？现的就是我们这些业力，就是我现在 在感冒、哦、在这个奄奄一息的这个生病的身体、哦、那时间到了就是生老病死，时间到了 就得结束、哦、那就变成我们所讲的万般皆事业一点不由人，就是因为你不是 真色、哦、你是假色虚妄的色，所以他说世间的人都不明白才会搞不清楚、哦、以为要不然就说哦，他是因缘生出来的，是真实实有因缘嘛，要不然就是因缘、哦、要不然呢就是自然莫名其妙，或者是、哦、自然生出来的，他说都不对啦、哦、色法也不对，你真的到断灭也还是不对，莫名其妙出来的更是不对，没有因果那个更吓人，自然的那种没有因果的更吓人、哦、所以他说都是我们的世心，世心什么？就是我们虚妄的第六意识，这个世心所，因为我们分别嫉妒、哦、就分别心显现出来的，没有，都是我们的这个戏论、哦、假，就是都是我们这个随便 由于我们的虚妄的心产生分别执着，这些虚妄的言论都不是真实的、哦、这个啊，就是在讲整个如来藏啊，或者说我们讲说楞严经里面开悟的这很大的一段，这一个 chapter 我觉得很重要、嗯、后面呢、啊、火然后风还有这个水啊，这几个 chapter 都比较简单，说真的它的逻辑很简单，那么在空性的部分就跟前面一模一样，但是呢它多了一个小小的比喻，我觉得会让大家更加去 体悟什么叫做寻夜变现。我们呢、啊、就等会儿会慢慢进入到这个火啊，我们今天讲火大跟这个我看火大跟水大，我们讲火大跟水大很简单，我们把它就结束，我们就把逻辑讲一讲啊，我们不需要再把空性再重讲了，尤其是那个我知道 Jennifer 今天是请假，她讲火大，那么 Jennifer 你到时候听的时候呢，你就把逻辑听懂，那么你可以再重听一下我今天对那个色大哦，性色真空性空真色的解释，这样应该可以帮助你下次再讲这个空性。然后我觉得哦，你们在讲空性的时候啊，你们不需要每个人都讲一模一样，就是讲你自己对空性的体会，我觉得这反而最重要。像今天 Carita 她讲说这个 VR 例子，我觉得就很棒哦。你们就去找你们自己的那个体悟，不需要跟课文或跟我讲的一定要完全一样，是不需要的。我反而比较想听你的觉受是什么哦，这个比较重要。好，我们先讲火，火啊，他告诉你啊，也是一样啊。他说火性无我，寄于诸缘，这怎么意思啊？因为那个火，你看我们是不是要那个生火，那个火才会出来？它不像那个色法哦，就你看嘛，一个杯子在前面就一个色法，或者水啊，水不就有水吗？哦，风啊会吹过来，那火不太一样，它啊是必须要你要有这个条件足够，这个火才会升起来。然后他说你去看呢、啊，他说汝官城中未食之家啊，有一些人还没吃饭了，是不是要开始吃饭了？这个欲吹钻石啊，这个欲吹钻石，这 炊转吧，就是说他要煮饭啊，要生火的时候啊，他这些人怎么生火呢？古时候没有煤气炉啊，所以他会手啊拿着一个阳燧，这个字应该是念燧吧？那个他就会在那里，在太阳下面呢、啊，所以要晚上没办法生火，在太阳下面，在那里转木啊，一直转木，要对准着那个太阳啊，然后之后啊，好像就那个火就会升起来。这个古时候他们在印度是这样子生活的。他说：“阿难啊，我就举个例子啊，下面这一小段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是古时候啊，那个生活方式跟我们也不太一样，所以他举的例子可能跟我们现代人有时候我们看，有时候觉得就蛮有意思的，蛮比如觉得有点 funny 啊。但是他就告诉你说啊，虽然呢、啊，他是在讲什么？他说其实我们是一个僧团。”我们是一个僧团，好像表面上看起来，从外面的人看我们呢，是就是一个个体，就是一体了。我们是一个整体。他说，事实上你把它拆开呢，里面有好多不同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也有自己的那个性别。你知道印度是种姓制度嘛？所以都有自己的种姓，那不同的种姓就会 associate 不同的 last name。 你看到他的那个 last name， 你就知道他是什么种姓，是哪一个阶级啊、哦？这也其实蛮可悲的。他说你看阿难啊、哦，那个名和合者，什么叫和合？他就跟大家再讲一次啊，如我与汝啊，就像我啊，跟你们大家1250个比丘啊，你们有这么多的1000多个和尚啊，我们今天是一个僧众嘛，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僧团。他说众虽为一啊，结其根本，各个有身，皆有所生族是那个氏族的名字。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我们是一个团体，但事实上分开，每一个人有一大堆，我们有了1250个比丘和尚，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跟自己的种姓啊。他说比如说舍利弗啊，他是这个婆罗门种姓啊，那还有个谁呢，优罗平罗啊，他是迦叶种姓，迦叶波种姓，还有一个叫阿难的，对不对？就是他佛陀堂弟啊，同一个种姓，屈檀种姓、哦、有的是贵族，有的是学者，有的是这个叫贱民、哦、什么是屠夫啊，这个贩夫走卒啊，甚至是那个妓女等等、哦、各种不同的这个阶级。他说就像我们讲的说，其实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整体，事实上是分散的、哦、好，那我们来看看、啊、他是怎么讲下面。他说你看、啊、这个火，若此火性因和合有。好，我们刚刚讲火是不是要记住诸缘，就是你可能就是要转木取火，要有太阳，要有木头，这样子这个火才能升起来。好啦，他说你看啊，我们说这个火是和合而成的，但事实上那就像我们这个僧团是不是一个僧团，但是呢你拆开是不是有各种不同的僧人，所以火、啊、好像是和合而有、哦、但是呢你拆开其实还是有不同的元素。他怎么说？他说若此火性因和合有，必手执镜，就是我们刚刚讲，他说、啊、你会执一个好像有点像镜子聚光镜吧、哦、他说啊，于日求火，他是当时他就说这个他怎么去转这个木头，他其实是这样子，他说你会拿一个镜子对着太阳聚光，让太阳聚光到你的镜子，那么这个火啊会，那么那个下面那个艾草，那个草就烧起来了、啊、那个等于你再去想一次哦，那下面有一堆草，那个镜子啊就放在日光跟草中间聚光，聚光聚多了之后，那个热就accumulate 那个热之后啊，就在那个火、啊、聚集够热的时候，哇，火忽然冒烟了，够热了，烧起来了，是这么样生火的。那他就问你，这个火好像感觉这整个火是和合而成的嘛？他就问你，这个火啊，是从镜子中跑出来，是镜子把火生出来呢，还是艾草这个草自己把火生起来，还是太阳把火生出来？你看这整个场景是什么？这整个场景不就是一片虚空之中有太阳，有这个镜子，然后还有那个下面那个要生火的那个草，是不是？所以我们每次都说嘛，当你要讨论这个东西是不是真实存在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在讨论这个东西到底从哪里生出来的？那到底从哪里生出来的？他说我们在讨论哦，第一个，他说如果啊是从太阳生出来的话，那你自能烧如手中之艾， 来处林木皆因授粉。如果今天太阳射到这个艾草让它生火的话，那不应该只有艾草生火，应该这个太阳阳光经过的地方，每个地方应该都会起火，不应该只有艾草起火。所以这个火肯定不是太阳发出来的，不是因为太阳就生出来，哦，不是太阳一个太阳就能把它生出来的。那若从镜出吗？那你觉得是镜子生出来的吗？但是自能于镜出然于艾，镜何不容？那么鱼如手执，尚无热象，云何容判？他说，如果今天这个热是镜子发出来的话，那你手拿着这个镜子，你怎么会不热呢？对不对？你不可能只有镜子一个点发热嘛，你要发热，整个镜子都会发热，那你手应该烧起来啊，镜子也应该融化了，是不是手应该很烫啊？那怎么都没有呢？怎么只有艾草烧起来？所以也肯定不是镜子让，就是光镜子起火，不是的。那有可能艾草生吗？那如果艾草生的话，那你平常就应该生出来了，怎么会需要一定要有镜子去接着这个日光，那个艾草才会生火？所以啊，又不是日光生出来的，又不是镜子生出来的，又不是艾草生出来的，所以是不是就是说根本不是因缘所生，就是这所有的一切都没办法把这个火生出来，单独把这个火生出来。但是他说你又看那和真的能把火生出来吗？镜因手执，你看镜子被手执住，手执着这个镜子，这个太阳呢就从天边过来，太阳在远处，手执着镜子，艾草呢铺在地上，那忽然生火了，火从哪里来呀？每个地方都没有接触在一块，那日镜相远，非合非合。你看你的日太阳跟你的镜子跟你的艾草在不同的地方，根本没有 physically 没有碰在一起，你怎么可能合合？也合合不了啊。所以呢，也不是自然生的，也不是和合生的，不因火光无从自由，你那个火光也不是莫名其妙要都就出来的嘛。如果莫名其妙就能出来，你也不用拿个镜子去对着太阳了，是不是？然后接着太阳对着那个草，所以就告诉你，这个火也证明了它是没有办法被生出来的，因缘生不出来，也不可能自然生出来，自然也生不出来，刚刚也解释了。哦，所以非因缘非自然，其实它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所以同样的，如有不知，如来藏中性火真空，性空真火，清净本然，周遍法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阿难，当知世人一处直径，这个地方是新的啊，一处直径，一处火生，遍法界直，遍法界直，满世界起，起遍世间，宁游方所，寻夜发现。他在讲什么？他就说，如果在某一个地方有一个人拿了那个镜子对着这个太阳生火，他就会生火。如果进虚空变法界，任何地方有一个人做同样的事情，那火都会生起来。你知道他在比喻什么？也就是说，在我这里我在生火，我这边因缘具足的时候，那火就生起来了。进虚空变法界，在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一个时间点，只要也是因缘具足的时候，那火就生起来了。但是这个火到底是非常寒冷的冬天，哇，这个火炉里面升起了火，让我烤得暖暖的很舒服，还是在大夏天忽然失火了，那熊熊烈火把整个森林都烧毁了，所有的动物还有所有的动物跟人都在里面被烧死了，是哪一种？那就是你的业在决定。每个地方都能够起火，因缘不足的时候，你冷得要死，你想起个火起不来的，你想起一个火煮个饭起不来的，你不想要起火的时候，因缘恶缘具足的时候，那大火就起来了，就是火烧山了。所以这些东西就告诉你，因缘和因缘具足的时候，这万象就显现了，地水火风空跟事都是一样的啊。所以世间无知，或为因缘及自然性，皆是世心分别嫉妒。但有言说都无实意。好，这个火应该讲得很清楚，我们在那个花点时间把水讲完，水也非常简单，是完全基本上是一样的， 很相似的逻辑啊。水啊，它是说它是在讲什么？它是在讲说古时候啊，在佛陀那个年代，有很多外道的人，那些外道的人呢，都很会变各种戏法， 而且啊，他们那些外道很喜欢求那个长生不老啊，做很多这个妖术啊，或者说在那边炼仙丹啊，炼什么精阴啊那种，或者是叫做太阴之精啊，应该阴精啊，太阴之精啊，就是你看以前什么古时候的武则天那些人，什么明太祖那些人，是不是都很喜欢练这些东西啊？那个就是想要长生不老。哦，那个唐代也很多在搞这种，这个炼丹术之类的啊，就是这些外道有很多人，他们呐、啊，这些外道啊，发生什么事情呢？他说啊，就用这个外道啊，因为他们就要用古时候一些他们比较熟悉的例子啊，来解释，其实这个水啊也是无声的，我们看看怎么样呢？他说阿难，水性不定。流习无恒，这个应该大家很清楚啊，水一直流一直流啊，就没有办法固定的啊。他说，像释罗城啊，就是他们住那个释罗城啊，里面有好多外道的人。他举了几个名字，叫做一个叫做迦毗罗仙啊，然后一个呢叫做卓迦罗仙，还有一个人叫做波头摩，还有最后一个叫做诃萨多。这些人全部都是这些幻士，叫做大幻师啊，这些。全部都是外道的，叫做大幻师，因为他们呢、啊、会是做一些幻术啊，其实都不是真实，都是一些幻术啊，现在就像有点现在魔术师，但是这些人又比魔术师还要再更厉害一点啊，他求太阴经啊，这种都是用那种什么返老还童啊，然后青春永驻啊，然后用这个要炼丹炼制而成的这些太阴之精啊，他说这些诸幻师啊最喜欢怎么样，在白月昼啊，什么叫白月昼？就是应该是晚上啊最亮的，应该就是要在这个初15的时候，是不是月圆哇？月亮最圆，可是15有一整个晚上啊，他要选择月亮最亮的那个时候。我在想是不是子夜，我也不确定了。那个。我的那个太这些什么叫做大这些科学没有学得很好，反正大概在子夜那个月亮最圆最亮的时候，他们就在那个时候要施法术了啊。那手啊就会执着那个方珠，方珠是什么？一个水晶做的一个圆圆的，一个可以就是小小的像 crystal 做成的那种小的一个小小的容器啊，那么他就在对着这个容器，就对着那个最亮的那个月光，他开始就要施法术啊，可能要念很多咒语施法术，然后你就会看到那个方珠里面就出现水啊，那个水晶容器就出现了水啊，他就问你说啊，那这个出现的水，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水是从方珠中生出来的，还是从那个空中莫名其妙就有的，还是从月亮来的？你看嘛，这整个场景是不是就是只有月亮、方珠啊，还有这个虚空嘛？好，那你看他说同样的，他说如果从月亮来，那么上能远方令诸出水所经灵木皆因土流，流则何待方珠所出？不流明水。非从月降，你看，如果是月亮就生出这个水的话，月亮从好远的地方一路照过来，那是不是应该月亮经过的地方，每个地方都应该要出水，不应该要到了方珠那边才出水嘛？是不是？所以，那如果哦，那如果不是月亮的话，如果它没有流出来的话，那这个就是说，如果这个净虚空变法界，月亮经过的地方没有出水的话。没有土流的话，那这个水肯定不是月亮出来的啊。那如果说是从方珠直接出来呢，那这个方珠应该常年就一直不停地在出水，不应该等到说月亮出来了啊，最明的那个月光出来，我要做法事，那个水才会出来，是不是？所以也不可能是方珠出来的。就像刚刚那个艾草。那如果艾草自己会生火的话，应该就常年都在那边生火，不应该说要拿那个镜子对着太阳嘛，是不是？那如果空中生出来的话，空性无边呐，水当无际。那哇，整个净虚空变法界，如果空就能生水，应该一年四季不停的在生水，对不对？那么从人际天皆同饕餮，应该所有地方全部被淹没了， 怎么会还会有陆地啊，有的地方有空啊，还有水里面，水陆空行其实就是在讲水里面怎么还会有生物啊，你就在水里面有生物，那陆地怎么还有陆地，根本就没有陆地，陆地也不会有生物，空中也没有空，虚空了，空里面也不会有生物了，各种是不是，所以就告诉你，所以也都不是这些东西能够因缘生出来的。所以汝艮地官你再仔细去看啊，也一样，你看月从天至，对吧，手呢 月亮在远 很远的天边，手呢手上拿着这个方珠，那么成珠水盘，然后呢本人肤色，这个人在那里哇在做一些法事，水从天边，你就自己去想，这个月亮跟这个方珠还有这个法事如果全部在一起要合合而成这个水的话，不对啊，因为这个月亮在很远的地方嘛，所以月跟珠两个相差很远，根本没有办法合合在一起啊，所以不因水晶无从自由，那既然不能合合生的话，这就据点了，那么再来水晶也不可能自己莫名其妙就出来，如果它可以莫名其妙出来，就 不用等到这个月圆的时候在那里做法才能办，还要拿一个方珠才有办法生出来啊。所以汝上不知如来藏中性水真空，性空真水，清净本然，周遍法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一处植珠一处出水，就在一个地方因缘具足的时候，那水就出来了，遍法界植，满法界生，生满世界，宁有方所，哪有什么哇一定要在某一个地方某一个时间，没有的，什么地方那个因缘具足了哦，那个水就出来了，但是 again是清凉的，在夏天里面清凉的冰水，还是哇那个这个叫什么，我们说那个叫哇就那种大的那个暴流是不是，还是什么叫淹大发大水，淹大洪水哦，那个还是海啸之类的，是哪一种，那就是看你自己的缘分了哦。所以世间无知或为因缘及自然性，皆是失心分别嫉妒，但有言说都无实意。好，我们今天呢、讲到这边。